身上了。谁的歌真实的我能触摸到的角落，当我在听的时候能看清笑容，看镜子里面的我多么清楚的轮廓，看起来有点疲惫，看起来有点伤悲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服务员， 哎，来了， 哎，点菜，点菜，这个。 您好，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，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。您好，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。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，有一种工艺叫光盘。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，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，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。品味10000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5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国家外汇管理局2日表示，9月1日起，银行卡境外消费1000元以上，发卡机构需上报信息。今年铁路暑运将从7月1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，暑运首日火车票互联网和电话订票从昨日起开售。住建部将在6月底前上线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，实现账随人走，钱随账走，同时大力推进异地贷款服务，满足缴存职工跨地区购买住房的资金使用需求。昨天公布的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7.7%，较上月回落0.5个百分点，显示物流业务的活动增势趋缓，但仍保持活跃的态势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灵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。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，在夏天我穿过了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，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，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Show me you are

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出发。那些力气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出发。 舍不得，输不起，放不下，看不透人际当中的纠结，争斗之后的隐伤，看不透喧嚣之中的平淡，繁华之后的宁静，舍不得曾经的精彩，不待的岁月，舍不得居高时的虚荣，得意处的掌声，那输不起一段情感之失，输不起一劫人生之败，放不下已经走远的人和事，放不下早已尘封的是与非，对不对？ 爱哭笑来已经迟，别半天你再抱紧，难听的音乐天更黑，人要飞，该死的都慢慢飞，只剩下的披萨有一点发霉呀，天很黑没有泪，闻到又落入气味，没力气光胡子也不想喝水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月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 胡子，也不想和谁要谈谈婚，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月。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。埋葬所有他的泪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所有他的脸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。埋葬所有他的脸，爱的告别是。 你是什么？要的是什么？你。

桥阴阳鬼般，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送亲戚们，踩着蘑菇走向玉飞远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似小雨一场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用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亲热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中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了却来不及遇见，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，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，熟悉了却还是要说再见。对自己好点，因为一辈子不长，对身边的人好点，因为下一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，不是吗？ 都是因为谁变成了贼， 我要你安慰。

我市山青种植有限公司依靠技术创新，将农业、牧业废弃物加工成有机原料，种植蘑菇系列产品，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环保农业，为我市清洁城乡气氮煤等重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助力加油。山青人自主研发的高标准温室大棚，不论是材料的使用还是结构与设计，都突出了科技创新。据介绍，创新后的菇棚既适合本土气候，又降低了生产成本，更主要的是能够实现一年四季的正常种植经营，即使在冬季也不需要消耗煤电气等，只需一点点阳光就可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。山青种植的这种低碳节能环保的菇棚设计正在申请国家专利，大规模推广。在棚式设计上突出低碳环保节能，在蘑菇种植上同样重视废物利用，变废为宝。在大棚内的食用菌床上，一朵朵新出土的双胞菇圆润可爱，一株株鱼黄蘑色泽艳丽。他们还聘请北京农学院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，在专家的指导下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发酵料制作工艺。这里食用菌床上所用的有机原料全部来自于农业牧业的废弃物，用麦秸秆玉米芯做生产材料，用鸡粪牛粪做培基，这些废料经技术加工成为有机肥料，均达到国家标准，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，减少农业牧业废物对环境的影响。据了解，山青种植公司每年在生产双胞菇700多吨、平菇600多吨的同时，年可消纳小麦秸秆2万亩，约3000吨，消纳玉米芯2000吨，鸡粪牛粪达到1000吨。清洁城乡攻坚战开展以来，燕郊高新区始终保持对违建的零容忍态度和高压态势深化推进。日前，燕郊高新区与多部门联合执法，连续奋战10余小时，对102国道、冶金路、惠福路、马启伐路口、半地店村私搭乱建的活动房、临时房、避风阁门口等违建进行集中整治。行动中，违建户自行拆除15家，强拆45家，1200余平米，清理店外经营17家，流动摊贩29个，条幅10条，门贴38个，立式牌匾广告灯箱58个。接下来，环卫部门将对依法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清运，并对原私搭乱建占地进行平整和复原工作，还市民一份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。日前，黄土庄镇召开气氮煤工作调度会，会议听取了各村街气氮煤工程的进度及存在的问题，对一些共性问题、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。会议强调，气氮煤工作既是上级交给黄土庄镇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，是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生活质量的热切期盼，同时还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，是必须不折不扣按时按质完成的重要任务。会议决定在下一步工作中着重做到以下几点：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到位，各区片长要真上手、真谋划、真推动，坚定目标、坚定信念、正视现实、担起重任；二是加大协调力度，充分调动施工方、村干部的积极性，及时处理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；三是加快工作进度，要加强宣传引导，提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，合理安排工序，确保工程按时间节点完成；四是严把工程质量关，强化安全措施，对每项工作做到精心精细，严格监管，真正把气氮煤工程打造成经得住时间检验、得到群众认可的民心工程、精品工程。红盾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，尽快公示年度报告。市工商局友情提示，凡是2016年12月31号前办理工商执照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请于6月30号前登录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。逾期不公示的会被列入异常名录，列入异常名录后，企业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，在企业

眼梦碎的声音也是我，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话没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，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盏是我，点点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 那这个话题就是说说你身边的朋友有做过哪些极品事儿吗？这时候看到十月的奇迹说，有一室友呢，对于吃饭能不吃就不吃，能少吃就尽量少吃，经常看到他啃馒头特别节俭，但是他很爱逛街，基本上把吃饭省下来的钱都花在买衣服和化妆品上了，有时候感觉挺无语的。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别人的生活我们不该说，过好自己就行了。确实是，很多时候呢，别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必要去干涉，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个权利去干涉哈。但是还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事情哈，来提醒广播前的一些朋友，你可以穿上再漂亮的衣服，你可以化上再浓的妆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身体的话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，不是吗？ 你和我相约在不愿说话的大街，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，傻傻地看着你脸颊不流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，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爱与美才放你去自由飞，一瞬间爱彻底在今夜，你纷飞飞在天空，你是我的眼泪，泪你垂垂在手心里，是你的余味，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零点，我知道爱过不会心碎，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，心里是你的余味，谁了解